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这位国家图书馆的特约嘉宾，他呢也是国家图书馆的出评的评委，是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的副主任黄杰，黄主任。你好，黄主任。 啊，刘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两本书啊，就是啊黄杰黄主任特意从所有的这一次文津奖的入围的少儿类的图书当中特别挑选的两本，一本呢是《这就是24节气》，另外一本呢是《侯家路》。那节目一开始，我们今天两本书是主角，所以黄主任，您先把这两本书、这两本主角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简介吧。 好的，《这就是24节气》呢，是我介绍的第一本书，它是一个我国原创的一本科普图画书。那么这本书应该是在原创里头应该是非常优秀的一本自然科学的书，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看原创书的时候，可能人文的偏多，知识的偏多，那我选择这本科普书，我觉得可能也是为这个原创科普助一把力吧。 嗯， 那这个侯家路呢也是基于也这个原因吧，就是现在的童书发展应该说是低幼的偏多，更热一些。那青少年这块实际上占的这个人的份额，这个人的比例也是非常多、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对于青少年的这个培养啊、教育啊这方面，我觉得这个书也是值得一推荐的。 嗯 啊， 刚才呢，在黄主任介绍啊这两本书的一个大致情况的时候，也特别把他为什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两本书的原因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是吧？一本书呢是。又是绘本又是科普书， 对， 就是现在你看啊，很多的这个事儿都兴跨界，那其实这本书也跨界， 嗯，有一点这意思， 是吧？ 嗯， 另外的一本书呢，这个《侯家路》呢，它呢除了是那种因为是一篇一篇的散文， 嗯， 带给孩子 回忆录性质， 对 对 对， 嗯， 带给孩子那种美的享受，其实也把那个时候那些人小时候的一些情景展现给了大众。 对对对，是的。嗯， 就两本书对作者要求好像都挺高的。 对，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套书的作者。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很多朋友对这样的一首24节气歌啊都非常熟悉，这就是24节气，也是以这样的一首24节气歌当做它的第一页，对吧？ 嗯，是的，嗯， 这就开始了，这就是24节气的介绍了。 对对对，那就是这样。我先呢把这本书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这本书它是以一个6岁的小女孩，她叫牙牙，作为故事的主人公，还有呢是24节气的一个亲历者，把她在这个农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用图画和故事都记录了下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吧，就是24节气它是发源于我国的黄河流域。 嗯， 那么书中呢，所以他就特别选择了黄河中下游地区， 山东。 山东，对， 嗯， 山东作为这个牙牙体会这个24节气的一个代表地。春天种，秋天长，夏天长，秋天收，冬天藏。然后通过这个牙牙对不同节气的一个天文啊、气象、物候、人事，包括民俗活动这一系列的描述吧，孩子们通过看这本书，他就可以 比较完整的了解到一个地区二十四节气的一个特点。 哎， 从对对，他从生活中就可以就是发现和认识到二十四节气。嗯， 这套书必须要说， 对，这套书， 这套书， 对， 一年四季它有四本， 四本， 春夏秋冬。 对对， 嗯，如果呀是有朋友手里面拿到了这本书以后，就会发现这本书的作者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 精细。 哎， 嗯， 刚才黄主任说到了啊，嗯，那么这一本书呢是小主人公牙牙，然后到农村去下乡。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特别用心， 嗯， 因为在城市里的孩子，他也会背这二十四节气歌，也说起来就是朗朗上口的，背的都溜着呢。但是要真的感受到春雨惊春惊谷天，那么恐怕只有到农村才能够有更深的感受。 对， 因为你平常都在楼房里面待着，然后到处都有空调，夏天能让你变凉快，冬天能让你变暖和，所以这个春雨惊春惊谷天可能城市里的孩子不太容易感受得到，而到了农村这种情况会特别特别普遍。 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一会儿也会说到，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意义吧。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孩子，尤其是城市的孩子，刚才刘莎你讲啊，就城市的孩子，他对于我们农村的生活其实是很陌生的。 嗯， 他可能感受不到这个，很难感受到，或者说没有这双眼睛去发现周围的自然。 嗯， 实际上农村的生活，包括它实际上是我们衣食最初的来源。 嗯， 这些呢，我是觉得通过这本书。如果说真的是讲好了，是可以让孩子们体会到这一点的。 哎，而且说到了童书啊，嗯，其实童书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让孩子通过阅读去了解这个世界。 是的，是的。 那这本书当中呢，当然展现了很多关于这种农村的啊一些， 嗯， 比如说前面也说到了啊，春种夏长啊，秋收冬藏等等。 对对。 但是其实也更多的告诉了小朋友们，就是农民是怎么去种地的， 对， 怎么去辛苦， 对， 然后这种粒粒皆辛苦的感 觉，你的食物是怎么来的？ 对， 嗯， 对， 是这样， 对，不仅有这种自然科学在里面，你看有天上的这个星星的斗转星移，有地上的这个植物在生长，还有人类怎么通过自己的劳动去改变这样的一个世界。 对，是的， 嗯，可以说这样的一本书。我觉得啊，虽然是童书，但是给成年人看，我自己看起来，我觉得我看着也挺有趣儿的。 对，一个挺有趣，其实也还有一些小小的深度，哎，可以让大家继续去探究的。 我怎么觉得是那么有深度 啊？啊，是的，是的，我也看了很长时间。 所以我会有一个疑问啊， 嗯， 如果在一本童书当中融汇了这么多的内容，你觉得小朋友他能接受得了吗？ 我觉得是这样，这本书一个呢，他为什么选择一个地区？ 嗯， 那实际上因为每个这个中国确实地大物博， 嗯， 他选择一个地区，他可以以点带面去带。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个书实际上没有讲过多的非常深的知识。 嗯， 它是一个为什么说是科普性质的？就是如果说孩子们有兴趣，他基本上从生活当中了解到一些这个常见的这个动物啊、植物啊，它有一些变化之后， 嗯， 他可以自己去更深的去挖掘。 嗯， 这个东西可能，可深可浅。 哎， 嗯， 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啊， 嗯， 是以中原文化为发源的。 对。 那么虽然经过历朝历代的一些变换，但其实这样的一本图书，如果孩子真看进去的话，可能当时比如三五岁的孩子看不懂，但是长大了以后他会知道，哦，原来我们的根在这里。 是的，是的。嗯， 你说这样的一本书赋予了他这么多的意义，这孩子看起来有点累，我就怕大人很喜欢，孩子不喜欢。你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黄主任？ 我觉得就是看一个引导吧，因为这本书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特点，它就是它有一些互动性在里面。 嗯， 这我也想说的，为什么要推荐它的一个原因。 嗯， 因为童书来说，它的趣味性是很重要的，然后它的游戏还有它的互动也都非常重要。 嗯， 那这本书就是它其实没有讲很多的这个特别深的知识。 嗯， 比如说它就会画一些这个天体时钟啊什么的。 嗯， 那这里边的东西，就是让大家对这个节气和太阳的运行有一个直观的了解，而不是去更深的去讲它为什么是这样，等它大一点它自然就会去想了。嗯， 黄主任， 嗯， 您作为国家图书馆啊典藏阅览部的副主任， 嗯， 接触的书特别特别多，您有没有发现刚才我说那一点，有的书就是成年人觉得特别喜欢，跟宝贝一样。 嗯，是的。 小朋友就不喜欢，或者有的是小朋友特喜欢的书，嗯，家长朋友一看说这什么呀，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会的。所以我是觉得为什么这个我也做一下广告，就是为什么要做阅读推广，为什么要做图书推荐，那实际上是从我们不是成人的角度，而是从一个了解孩子需求的一个角度。我觉得孩子的需求比成人的需求更重要一些。 那就像我们做推荐书的时候，也会从孩子的角度去做推荐。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两本啊，童书。其实说童书不太恰当，因为有一本书吧，真的是属于儿童的。但是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好几十岁的人，看起来也觉得津津有味。这就是二十四节气。还有另外一本书呢，《侯家路》，明显的那么多字儿，图片很少，这适合，我觉得青春期的小朋友看起来， 十三四岁的孩子更合适一些。 对、嗯。所以今天呢，叫童书，但是这个跨度挺大的，我倒觉得好像从三五岁一直到九十九岁都能看的感觉。 可以这么想，可以这么理解。 前面呢，我们是把这个《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其实这书里面有很多的重点，有很多黄主任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这样的一本书，《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好的，那这样我先在这个节气可能大家都听得很熟悉，但是谁能真正的把这个节气的概念或者它的定义能说清楚，好像也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我也是想在这个场合吧，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节气的这个概念吧。 嗯， 这个节气呢，应该说就是时节和气候这个意思，其实很简单。它呢是我们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是用来指导农事的一个补充历法。 啊。春雨惊春清谷天，咱们以春季为例子，我们来感受一下。 好， 实际上第一个节气就开始了，是立春。 立春，那我们这样，我们那个， 可是立春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特冷，北京的立春经常跟春节连在一起，怎么就那个时候就立春了呢？很冷啊。 它是应该说是跟这个这个很深的地理知识咱们不太清楚啊，但是我是觉得它是为了指导它的农业在黄河中下游这个黄河流域吧，是为了指导它的农事而定立的。它是一个纯阳历，不是阴历 啊。 嗯， 它是实际上是以啊，您看啊，我们的地球是围绕着太阳来运行的。那么呢，你运行到呢离太阳近的时候，不管是北半球或者南半球，那你就肯定暖和点儿。 嗯， 你要是越离太阳越来越远的时候呢，你就肯定就离冷，就到冬天了。那么实际上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远近啊，来我说的是一个天文的概念，来确定这春夏秋冬四季。而到了春分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也是到了这个太阳开始从远的地方往近的地方，就是我们地球啊，距离太阳从远的地方往近的地方来移动的这样的一个开始。所以那个时候冷也是挺应该的，因为人家刚开始进 这个应该说是还真是比较深的一个天文知识或者说是地理知识。那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可能你讲天体运行的时候还是挺复杂的。我觉得最常见的指导这些孩子， 我也不知道我说对没说对啊，反正大致就是迷离意 思是这个意思就是对孩子来说，可能就是他观察是最合适的。我觉得就先举一个古语的例子，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可以直观的感受一下这本书的一个大概的体例。那这本书刚才这个刘莎已经提到了，它是每个节气是是不是每个节气，每本书是讲每个季节吧，每个季节是一本书。古语呢，刚才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它就是第六个节气，是每年固定的日子。刚才说到它是一个阳历的概念，就是每年的四月十九号到二十一号。那我们这个古人就会有雨生百谷这么一个说法，同时呢，在农事上呢，也可以说是它就是播种移苗，然后点瓜点豆，种瓜点豆这样的一个季节。而且呢，在这个农业上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清明断雪，谷雨断霜。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春季的最后一个季节，大家都可以了解，就是谷雨节气，意味着寒潮天气结束了，气温会回升加快，对谷物的生长、农作物的生长，它是有利的。 我在这儿做一个小小的更改啊，就刚才谈到这个春分啊，春分呢是春季九十天的中分点，二十四节气之一，是太阳位于啊黄经零度，也就是春分点的日子。春分这一天，太阳直射地球赤道，南北半球季节相反，北半球是春分，在南半球来说就是秋分， 一定要补充一下，刚才和我前面介绍有点出入，大家以最后一次介绍为准。好，回来我们说谷雨。 那我继续说这个谷雨在这本书的这个体力的一个体现吧。 嗯， 它每个节气都是按这个体力来的。那纵向来看呢，它就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大家通过这个一会儿我说一下，详细说一下这个谷雨的情况呢，就可以基本上了解到它这本整个书的这个一个基本情况。 嗯， 那刚才说了。他会简单介绍一下谷雨的定义，包括它的时间， 嗯，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会说一下植物的情况。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植物最常见的，那现在就是一个香椿，然后这个香椿就是在这个谷雨季节是最好吃的时候，是最嫩的时候， 哦、 对 ，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家长和孩子在。分享这段的时候，其实就是跟生活是密切相关了。 嗯， 吃香椿，然后香椿苗什么这种东西都可以一起来。 所以大家想想这本书得有多难啊！先讲纯地理的、纯天文的，然后纯阳历的， 生活常识。 然后呢，给你讲完这些高大上以后，一下进入到你可以吃香椿炒鸡蛋。 对，是的。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是比如他会讲动物，刚才说到这个植物了，现在又说动物，动物它是养蚕的一个好季节。现在学校可能已经，尤其南方的学校可能已经开始养蚕了。开始， 我看啊，春雨惊蛰清谷天啊，正好惊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暖和了，虫子们开始动了啊，所以它就是又暖和了比较多的时候，因为你必须得有叶子，蚕吃桑叶。 是的， 饿极了当然也会吃别的，但主要还是吃桑叶，稍微暖和点。 你看，他讲到了植物，讲到了动物，他还会讲花。大家都说嘛，花木之时节吧。 啊，桃花啊，春天的时候。 啊，那谷雨时节其实不是桃花了，那谷雨是 牡丹 ，对，尤其 是。其实是俩前后脚，哎， 是前后脚， 是吧？ 但是可能在这个节气点上，可能每个植物它的特点会更加明显一些。 我觉得吧，做这本书吧，书在黄主任手里面，我没有书，这纯粹是在考我的这个常识课呢。好歹我能得50分，我已经挺满意的。 没问题。然后呢，这本书刚才讲到了植物、动物、花卉，然后他也会讲，咱们都知道了24节气，每个节气是三候，他也会简单告诉大家谷雨的三候是什么。 嗯， 那三候。刘莎，你知道吗？ 又开始考我了，还是你来介绍？ 对，这样我给大家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一候呢，就是平始生，就是池塘里的浮萍开始升起来了。二候呢，就是鸣啾浮起羽，就是开始这个鸣啾这个小鸟吧，应该是鹌鹑，是什么鸟？一种什么鸟？ 不应该是一种鸟，然后到第三候的时候，戴胜 胜 于 降于桑， 降于桑，又是一种鸟， 戴胜鸟。 他说的这个呀、啊，鸣啾浮起羽，应该指的是布谷鸟。对，你看第一候呢，说的是平始生，说的是浮萍开始生长，紧接着呢，这个布谷鸟便开始提醒人们播种了，然后呢是这个桑树上开始见到戴胜鸟。哎，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介绍，其实真的是。地域特别明显，有的地儿可能压根儿就没有带上， 没有见过、 嗯、 对，所以我还是说它是一个选择了一个地区嘛。 嗯， 但是如果说这本书在其他的地区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自己当地的一个特点他去观察。 差不多是不是一候就是5天？因为 对， 因为24节气嘛，实际上是 72候， 分布在这个12个月当中。 对， 所以基本上一个节气就是15天。 对， 然后一候呢就是5天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就是24节气72候，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一个智慧。 哎，如果要是按照这个24节气歌去种庄稼的话，我觉得就是整个是一指南，您就按着时候种吧。 对，其实不光是种庄稼吧， 嗯， 因为现在说孩子们为什么说我说推荐这本书呢，也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其实可以给学校也可以做一些实验， 嗯， 就鼓励孩子们去观察，他可以开辟哪怕一小块的实验田，根据当地的一个情况，他就可以去种一些花呀，种一些植物啊什么去观察。 哎，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学校做得特别好，而且 科学实践， 学校有些幼儿园也开始教小朋友，就是哪怕其实那地很小的一块， 对， 你看真是巴掌块那么大一块 地儿啊， 但是那里面你就能够看到这个小苗从把种子撒进去， 对， 然后到长出一点点的小芽儿，然后再长大了，然后长叶子呀、长茎啊等等，其实就让孩子真的能够了解自然。要不然孩子们整天住在空调屋里面，然后呢那个看着电视，看着那国外的各种各样的那个漫画，你说孩子 他真的就生活在一个现不是现实的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中。 对，对， 而这样的书真能够让孩子真正的去了解世界。 对， 嗯， 另外一个它确实它是一个科学普及的性质， 嗯， 那孩子就是科学素养这块的提高，我觉得是从就是日常积累的得来的嘛， 嗯， 他通过这种种植也好，然后包括这个写观察日记也好，那他就是自然而然的他就学会了这种对自然界的一个热爱，那可能他的科学素养，所谓的我们青少年开始培养的科学素养，可能就慢慢形成了。嗯， 所以说到这儿，我真是由衷的觉得文津奖任重道远。像咱们其他的书不说啊， 谢谢， 因为今天咱们说的重点呢就是这个少儿类的图书。那这样的好多书，有一些书当然家长会给孩子拿主意说， 嗯， 啊我觉得什么书好我就给你买什么书，但是其实有不少家长在这种这种卖书的地方啊，会让小朋友自己挑，说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我觉得往往孩子可能不太会挑这种书，真的。 对，这就需要， 嗯， 刚才说到国家图书馆或者哪怕说有一些机构吧，公益的机构去做好这种推广，这很重要。 嗯 嗯，把好书推出去。 今天我们就要把这本《这就是二十四节气》这样的一本好书推荐给所有的读者朋友。如果您家里有小朋友，特别建议哈。 嗯。 这虽然不是说必须要买这本书，但是至少要挑一些类似的书给小朋友。 对对对。 嗯。 所以呢，我也是觉得这本书也是想给大家为什么做推荐呢？就是亲子阅读是可以的，因为它实际上是科普的性质。然后呢，大一点的孩子也可以来自己来看，自己来读，自己读，基本上就是了解的一个面儿就可以。然后，基本的情况了解了之后，再去自己去查资料，自己去，写观察日记。那么，所谓的这个阅读的习惯也好，科学的素养也好，就培养成了就。 没错， 嗯， 没错， 嗯。 有很多家长他们在孩子比如说上小学高年级或者上初中高中的时候说我们家孩子特别不爱看书，说你看别人家孩子整天就看书。 小时候 那真的是在于小的时候，如果家长把这样的习惯培养好了， 对对对， 那真的是能带给孩子一生的幸福的。 对，是的是的。 如果等到孩子很大的时候你再培养他去阅读习惯，我觉得真的挺难受。也可能说能培养成，但是孩子可能付出那种艰辛和痛苦要比小的时候培养要难多了。 而且书的类型也是需要一个就是大人的引导，就是读什么样的书。 哎，这一点啊， 嗯， 作为专业的啊， 嗯， 和书打交道的黄杰，跟我们家长朋友出出主意吧。 嗯，我个人是建议像低幼的孩子，比如说现在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二十四节气这样的书，就是不要限于说他难就不要给他看了， 嗯， 实际上这种是潜移默化的，你慢慢的带着他去看。比如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戴胜鸟的问题， 嗯， 那可能说这个季节我们这个地区没有，但是我们就可以去告诉他，嗯，戴胜鸟是长什么样子的， 嗯， 然后再扩展一下戴胜鸟，哦，它是好像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国鸟， 嗯 啊，那知识面慢慢的拓展，它不是让他一定知道，是一个引导。我个人觉得家长的作用非常非常重要。 黄主任这话说特别好， 嗯， 所以在这儿呢也提醒家长朋友，就是如果您整天老羡慕别人家的孩子那么爱学习那么爱读书，那其实您更应该想想您自己是不是给孩子这样的引导。其实给孩子看这样的书，家长朋友也挺辛苦的。如果您给孩子里边他喜欢的，您什么都不用管了，您该干嘛干嘛去。但如果再给孩子这样的一本书的话，可能需要您给他更多的讲解，就需要您充实自己。所以这也是家长朋友需要考虑的一件事情。但不是有一句话说吗？说孩子的出生就是意味着家长和孩子一起成长， 共同成长。 我希望孩子能成长，同时也预祝所有家长朋友能够成长得更好。感谢黄杰的介绍。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是掉进了白雪，忧伤开满山岗，等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走吧女孩，去看红色的朝霞，带上我的脸歌，你迎风吟唱，露水挂在发梢，结满透明的惆怅，是我一生最